边又在添新芽。前面一排竹篱笆，绿色茅屋一人家，三分菜苦三分甜，有种菜来有种花。大雨大雨一直下，地上有个大水洼，水中花，野菊花呀野菊花，这里可是你的家，菊花轻轻摇摇头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只想要对你说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